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嗨，你好吗？很高兴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在电波当中遇到你。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精彩的电影原声音乐，或者是一些电影歌曲。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觉得大部分的电影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都是量身定制的，然后想想那些没有专心做电影音乐的一些影片，就好像是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一般，变得毫无看点，甚至还缺乏一些味道。我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艺术正如生活那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世界在音乐当中得到完整的再现和表达。所以我希望我今天挑选的这些电影原声音乐或者是歌曲，你在感觉好听的同时，也可以想起那些电影当中的人和事，包括你当年看这些电影的自己的故事。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花样的年华》。 送完祝福，周璇的声音响起，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不用我多介绍都知道，这是出自于《花样年华》的电影原声音乐。我很喜欢这段音乐，很喜欢这种氛围，仿佛眼睛一闭，你就可以在音乐当中感受到王家卫那些晃动的富有暖色基调的画面。而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把这段音乐再找出来去听，我就在想，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你的心情都会随着电影里面所出现的有一些沉郁的音乐基调或舒展或缱绻，甚至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会因为这样的音乐所营造的这种气氛而浸染到我们自己平时的这种心情。而每每提到这部电影，可能就算是隔了很长时间，亦或是当时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你的心里都会想起 这段悠扬的音乐，然后会伴随着这样的旋律，脑海当中不停地闪过各种各样的画面，妖娆的旗袍一套一套，一只花瓶，一段残壁，一缕燃起的烟雾，还有那样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身影，当然还有那些简单的对白。虽然我不太能够听懂广东话，但是还是觉得电影当中张曼玉和梁朝伟那几句精彩的对白让人记忆犹新，甚至还会有一些疼痛。有网友说这样的对白给人感觉有一种抑郁而解脱、单调而复杂的情绪。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自己。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 听到的歌曲是梁朝伟和文琪对唱的《花样年华》。在这首歌曲之前，你听到的是梁朝伟在电影当中所出演的角色周慕白所说的一句话：是我，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而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听到的是张曼玉所说的话，她在剧中所出演的角色叫做苏丽珍，她说：是我，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一起走？这两句对白放在一起听，你会不会有一种情绪窝在怀里没有办法舒展的这种状况，很窝火，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大胆地说出来，然后真的就跟他一起走？电影的气氛就是这种气氛，欲罢不能，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闭上眼睛，可能听到这些音乐，你会想起很多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情节。而我每每提到这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曼玉在长巷里面徘徊，然后音乐是黑人的爵士 Kissas Kissas Kissas， 也许也许也许，是的，也许也许，如果如果，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一起走？可是没有也许，也没有如果，所以在听这样的故事情节流转到现在，然后再有这首也许也许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令人动容。音乐流转之间，那个梦中的女子穿着漂亮旗袍，随着故事的进展不停地行走在面馆、街道、楼道之间，而所有关于这部影片的这些美好的记忆、花样的年华都会随着音乐淡淡的过去，带着一点点的伤感还有怀念。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ando, hasta cua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Hasta cuando, hasta cua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嗨，你好吗？很高兴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在电波当中遇到你。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个人觉得一部精彩的电影，它的电影原声音乐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忘记了电影到底在说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对那些电影原声音乐却记忆犹新，甚至反过来因为电影音乐、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些歌曲而回想起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继续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来听《花样年华》当中我们记忆犹新的那段旋律。因为你听那段旋律就可以充满着千万种心灵的感受，真的可以胜过所有歌词语言的表达。这让我想起了贝多芬他曾经说过的话，他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够渗透音乐的意义，便能够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和乐趣。负责这一段音乐撰写的人叫做梅林茂，由他负责配乐的电影现在算一算的话已经超过了30部，包括森田芳光的其后、王家卫的花样年华2046，还有林妙雪的恋之风景、张之亮的荒星假期。他还凭借着荒星假期这部影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有人评价他的电影音乐真正是可以达到音乐与电影合一的境界，有着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他在当年帮王家卫完成《花样年华》的电影配乐之后呢，在整个电影圈就有了更大的这份肯定。随后他陆续为《周瑜的火车》《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霍元甲》《罪与罚》和《苏乞儿》作曲，真的可以说是为电影世界平添了很多精彩的篇章。想要在这时间就来分享我们前面听到的另外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菊花台》。 你的泪光 柔弱中带上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上，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 季节了吧，所以这首歌也算是应时应节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的都是一些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或者原声音乐，这首《菊花台》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周杰伦演唱作曲，方文山填词，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据说当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是因为周杰伦所参演的这部电影。

常精彩的一段旋律。在200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电影《卧虎藏龙》是首次为咱们中国电影人夺得了包括配乐奖在内的四座金像奖。由作曲家谭盾所谱写的《卧虎藏龙》原声音乐风格悠远而不伤，在配合电影当中的那一份含蓄的爱情表达，真可谓是相得益彰。电影的一开场便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主题音乐《卧虎藏龙》。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这段旋律可以说是深沉而又忧伤，自此这段旋律一直贯穿着整部影片。大提琴如泣如诉，尤其是在音乐即将结束的尾音，渐弱的大提琴声仿佛更为强烈地拉住了听者的心。每每听这段旋律，我都会想起在电影当中李慕白说的那句话，我们能触摸的没有永远。这就是江湖，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江湖，无法预知的人生。然而谭盾的音乐却能够超越于江湖之上，给我们另外的一点点的人生感悟。有很多网友在听完他的整张电影原声音乐专辑之后说，在这张原声大碟当中没有卧虎也没有藏龙，有的只有音乐动人的感伤，还有深沉的沉浸。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旋律，来听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月光爱人》。于是英雄就有了谭盾，谭盾也就成就了英雄。 在正在听到的是谭盾为电影《英雄》所谱写的一段旋律，叫做《天下》。有人说，侠士的谭盾在为电影《英雄》配乐的时候，是将胆大私密、个性高傲的侠客风范发挥的是淋漓尽致。说他胆大，是因为他的实验精神在不可能处将东方的筝鼓与西方的弦乐做了极为巧妙的结合。说他私密，是在整体的器乐搭配上，不论是歌剧女高音与日本的太鼓的对话，或者是小提琴与古筝的和鸣，都是令人激赏的桥段。又说到他高傲，是赞赏他的音乐向来就是与众不同，有一种对创新的坚持与理想。而电影《英雄》的那段凄美的情深，可以说是将故事主角的儿女情长刻画的婉转又曲折。而古潼气吞山河的击鼓炫技，更是让人向往剧中超然的武打场景。充满个性和原创的故事情节与配乐，当然需要一个性格不凡的声音来诠释这首主题曲。放眼当今歌坛，还有谁能够比王菲更适合这首歌这个角色呢？来听王菲的这首《英雄》。 在很久或者不久以前，人们在穿梭，人影重重，有人倒下心痛。

这部电影当中有太多让人记忆犹新的一些精彩的电影音乐、电影歌曲，它会在很淡然的这种状况之中就拨动了你的记忆、你的心弦。在影片的怎么说推进过程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四兄弟乐队的那首经典老歌 And I Love You So。这首歌曲一响起，感觉就把影片的那种怀旧气氛一下子就推到了顶峰。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Just for me, I love you. You set my spirit free. I'm happy that you do. The book of life is brief, and once a page is read, all but love is dead.That is my belief. 这样的一个感慨，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老电影的精彩原声电影音乐或者是歌曲，或许你会说，很多人在电影谢幕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份感慨，音乐响起，时光就这样老去了。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留住时间，但是音乐可以记载一些记忆，这些电影，这些好的音乐的陪伴，所以我们的那些青春往事才可以在回忆当中让我们念念不忘，愈久弥香。但愿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觉得很舒服很精彩。我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邝美云所演唱的《唇印》，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人说你有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镜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掀开